欢迎嚟到我叉叉呢条，虽然话系叉呢条，实际上就系新周报嘅 part two 嚟嘅，因为冇乜，因为冇乜嘢，因为好难。 专题你当系 专题啦。英文嗰阵，我叉手机叉呢条，继续我哋讲下啲啲手机手游界莫名其妙嘅古灵怪嘢。 最莫名其妙，我觉得始终都系即系我哋嘅呢个地球上最莫名其妙嘅组织。中國共產黨。 Yes。 我覺得呢句係冇錯啊，除非你認同我呢個中國唔喺地球上面啦。即係佢今次又係得閒無事行翻，又有行出嚟， 又搞開嘢。 又話要唔係？首先佢講話要清應該講矯正喺藝能界娛樂圈嗰啲歪風啦，即係嗰啲咩又品德唔品格又唔高尚嘅唔用得啊，有緋聞嘅唔用得啊，講 VK 唔用得。結果咧，我聽完佢四個就哇， 即係又你個整風運動啊！ 整風運動咯，但係我聽完就 是、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哇！咁即係話 咩意思叫符合主義核心價值咧？其實有冇反本咧？ 唔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咩？自由進步科學。我唔係好記得啦。總之咧就係嗰十嗰扎關鍵字啦，嗰扎 keyword 大部分而家都係和諧咗嘅。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是、總就同阿彌陀佛差唔多嘅。總應該咁講就係、是。 唔 係佢呢四個咩道德高尚啊，唔低俗啊，冇咩，其實依全部唔重要嘅。你歸入去就係咩？歸入出嚟咧就一個原則就係、是、佢中意搞你就搞你。 唔系，我都话有出 结论。大佬交功课啊！你呢啲嘢自己 当都谂下，又系嗰啲其实就系咁个时间倒退翻二三十年前，唔三十嘅，应该二十年前嘅呢个中国以外的先进世界，就系讲紧你廿年前咪就系讲紧啲政客咪最中意话啲咩啲游戏机教坏细路啊，电视机教坏细路啊， 手机教坏细路啊， 佢讲廿年前冇啦，冇手机啦， 即系呢个宣扬暴力啊，宣扬呢个色情信息啊，诸如此类嘅帽子 啊，即系当呢啲打呢啲攞嚟做当系政客的业绩。 系啦，咁因为定期有啲嘢搞下，要整， 因为好过瘾啊，所以我就俾咗写少少位出嚟讲出嚟。佢话呢个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咁咩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咧？系十六个词语，两个字嘅啫，全部都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呢度入边有一半都系唔可以出街，喺而家中国系唔出得街。 吓、啊！你讲自由，你讲咩话？你讲 自由、平等、公正，你真系未俾人整过你啊！ 直接讲，喂，归纳佢，归纳两个字就系、是，归纳两个字就系戆居。 即系佢有讲民主噶，自由呢、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入边系有民主喺度嘅，但系你试下喺中国讲民主， 傻嘅都 唔系整合咗嗰两个字，应该叫和谐。 即系。和谐都系关键，都系屏蔽关键字嚟嘅，唔好意思。 都话 其实我想讲系嗰套和谐。 唔系归纳出去就系咩？佢中意搞你就搞你噶啦。依归纳出去就系咩？你唔需要理佢呢个，因为嗰废话嚟嘅，就系嗰句就系俾咗几多钱佢啊？你同佢有冇关系？有冇同佢 即系基本上咧，就系边套红而佢睇唔顺眼就系 搞你啦。 嗱，要么如果你系咸湿嘅。即係你有你唔係講鹹濕，你講係暴露多少少肉嘅，咁咪話你涉黃，話佢衣著暴露。咁你唔係鹹濕嘅，咁你咁咪即係嗰啲 意識不良咯。 咁咪話你意識不良。其實呢個違反呢、啊、個違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係而家翻譯翻到地球人話嘅話咧，就係意識不良。 嚇 ，OK， 即係只係我中意我想攞嚟講佢兩句。 咁同不切實際使用電腦一樣嘅啫喎，真係。 唔係啊，我呢個係啊。 是大鑊啲啊！不誠實使用電腦咧，你都有犯罪意圖或者犯罪目的你先得。但係呢度入邊咧講緊意識不良， 完全係 意識不良呢個罪係點話？係完全係 除佢講嘅啫嘛， 自由心證嘅咋， 莫須有 佢噏出嚟就係噶啦。所以呢個係大鑊過一六一嘅。OK， 咁跟住然後另一個樣嘢我就係、是、我即係我望第一日望我就係啲嘢啲名字大部分我都唔係好熟嘅，就主要係因為咧。咩命运官礼指定？懒得傻你， 你冇玩过只 game， 只系好系系好好合理嘅。 嗱咩 ？Grandota 咪官礼指定？ Grandota 啊嘛， 崩坏三。嗱，佢一讲原局咧就批违规手游名单啦，包括咗崩坏三，我唔知咩叫崩坏三。虽然我知道好多手游都崩坏嘅，点解崩到第三集咧？崩坏咗应该讲就系、是、吓、啊，崩坏咗三集咧，仲未你而家仲出得佢话咁神奇咧？ 啊，唔系 呢个就算， 当然啦，因为我咧系讲下笑啫，因为基本话 我真係好耐好耐冇見過呢個中文名。我知道佢係 FGO 有個咁嘅中文名，但係我好好少真係見有人攞出嚟。 命運冠位指定啊 ，Fate Grand Order 係咯， 王者榮耀大家都知㗎啦，依個大家都比較清。跟住音 王者榮耀咧，基本上咧就係呢個我哋好似提過，你我 channel 之前好似提過啦，已經 提過啦， 就係贏咗 FGO 個放咁量啊嘛，好似 唔係啊，全球最多人玩嘅手機 game 嚇， 係呢個係事實嚟嘅。但問題就係、是、重點就係、是。佢呢度呢只 game 都唔係第一日出事噶啦，但係佢係嗰部分角，佢係講緊個角色衣著暴露。我諗緊 咩男人啊？ 嘛，咁啊唔係，佢有女人嘅，啲女人都 OK。正一般人嗰個講法就係索啦 ，OK 索 ，OK OK 路嘅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你王者榮耀，你之前俾人打得少咩？還俾人打得少咩？咁咁最可愛嘅應該都係呢個碧藍航線。雖然呢個名字就好熟嘅，大家都 俗稱藍 B， 但係咧，我唔知係佢塞咗錢俾人啦，定係真係有心定無意定乜嘢啦。即係佢話呢隻係碧藍航線，跟住畫面顯示嘅 FGO 話呢隻起，譬如話碧藍航線，然後個角色係喂呢隻係關鋪入邊嘅角色嚟。即系佢 捞乱咗， 即系你嘅陈述同图片咧，都系唔知变咗啲乜嘢。 就是讲唔中，系都讲唔啱，次次都讲唔啱。即系首先讲啱， 宗教战争嚟嘅变咗。 讲啱咗，啲冇俾人 cap 出嚟啫，应该系我相信系啦吓。 即系CCTV 佢就系整咗嚿咁嘢出嚟啊嘛，整下酒摊，跟住又打格仔话俾你知，其实个碧蓝航线嘅 呢个系碧蓝航线嘅，我觉得 吓。 得啦，顺咗听咗算啦。 个问题就系而家佢所谓叫做出咗呢日名啦，呢日手游 game 名系点样处分佢先？系罚钱定系点先？ 内部整修 系。 我见到嘅，因为我有人攞啲FGO 嘅相嚟，即系例如话系马塔哈利咁样，佢嗰件低胸衫就撒为拉翻块布上去。就特轉嚟交貨啦，咁樣咧啫。 藍 B 嗰邊就只係將啲圖即係將啲屁股啊、胸啊嗰啲地方咧幫你畫翻塊布， 畫翻塊布咯， 即係冇咁暴露咯，佢即係。 咁都係有條線走出嚟。 根據我認知，我呢個唔 sure 啊，因為我冇核實過。根據我認知，應該係點名批評、限時整改。如果舊期都未依然違規就罰錢啊，要鎖之處理，但你肯定佢哋係瞬間搞掂曬啲嘢，即係呢個大家本來習慣咗佢得閒無事過嚟洗太平地，呢啲肯定係洗白太平地嘅嘢，即係。 梗係當然啦，佢整得即係點講佢？啲嘢咁片面咧，你唔係真係好認真去做。 而且見佢點名批評嗰啲，即係基本上係，其實呢個係中國當紅手機 game 名單。 啱啦， 冇錯啊。 即係講就係 出得出頭料啫嘛。冇錯。 YouTuber 更加白痴，都咁咁多全球咁多白痴 YouTuber， 點解有淨係嗰幾個俾人鬧咧？嗰幾個紅啊嘛，幾千人 follow 佢啊嘛，幾千萬 follow 佢啊嘛，唔紅鬼嘅你咩？ 不过打走字派梗系打最劲嗰啲噶啦，顶 你咁走字派， 哇咁老啊！依个死词嚟噶咯，系啊，中文已经死词啦。 你梗系打啲最劲嗰啲、最有钱嗰啲噶啦。 最走字嗰件系中南海，最走字个炸喺中南海。 不过就唔怪，唔系喺美国啦已经。不过就唔系呢个就唔系本节我呢个节目嘅可以讲啦。 搞呢个，我哋基本就系又系出多次。每一次都是搞笑话咁样，俾人睇下，即系真系有啲似若干翻翻去廿年前，系咪知唔知廿年？可能唔止添，可能翻翻去廿年前讲紧啲咩？边只 game 啊？话佢内容色情暴力，边本港漫色情暴力，即系翻翻去嗰个年代嘅啦。呢个中国即系中国文化，即系始终仲系落后全世界20年以上。呢嚿嘢只系暴露俾你听，不过唔紧要，呢个。你都係，反正啲 game， 即係你見佢哋啲處理速度之快，你係覺得你係明白佢哋其實習慣咗噶啦。 不過好嘢喎，我睇嗰個講嗰咩廣電嗰批嗰就係排第一隻崩壞衫啦，唔知點解崩壞咗三集都 未登記啦。呢個唔係純， 唔係最好噶，我以為排名噶咋。 唔係排名，呢個純粹。 跟住就係 FGO 就排贏咗王者榮耀。 啊！呢个纯粹系你话真系个最好，即系 case number 咁解嘅啫。 哦，我以为系名气排名榜。反而越嚟越臭名， 即系同埋有你嘅音，仲有香港人比较识嘅，仲有阴阳师啦，少女前线啦， 碧蓝航线啦，即系 战舰少女 R 唔系我所知嗰只嚟啊？ 嘛？ 咩战舰少女 R 唔系我所知嗰只蓝娘啊？战 舰少女 R 系另一只嘅通称叫蓝 R 嘅物体。你可以当系即系点讲啊？点解你会蓝乜蓝物咧？就系讲紧嗱，蓝 C 我哋讲开嘅即系蓝国女啦。咁蓝 B 就系而家碧蓝，即系碧蓝航线啦。咁之后先系 R 又通称蓝 R， 系另一只，另一只攞蓝娘嚟做主题嘅，就系嘅。即系其实呢个 list 咧，基本上你系就系呢个大陆最红嘅几只手机 game， 应该我印象中应该系包齐噶啦。 但 系应该系齐晒啦， 跟住仲有影之师咯。 总之全部都系目前比较红嘅，有啲唔红啊，我唔知点解会中个枪，可能系咁啱处理嗰班人玩紧啦吓，我唔知道。即系总之喺呢度最红嗰啲喺晒度，有少少唔红嘅喺入边，就咁多。 差唔多，我呢啲连我啲唔玩啦大陆手游嘅人都知噶啦，呢名即系可以红得几紧要啦。 純粹就是定期能量發泄， 定期掃地啫嘛。 因為之前其實 FGO 掃咗輪噶啦，又話布列卡同埋馬塔哈利兩個性格性感啊嘛，跟住但係拗曬頭，點解淨佢兩個咧？跟住諗啊，係喎，佢兩個係用有抽得到 的。初出現嘅會。 咁你啲嚟話啲四五星嗰啲你抽唔到噶嘛？即係嗱，以上嗰啲你抽唔到噶嘛？ 啊邊個咯？ 抽到冇事咯。 啊賴公媽媽， 賴公媽媽四星就限定嘅抽唔到啊嘛你。但係人哋喂低星嘅成日抽到嘅，咁咪追住佢咯。好啦，四五星嘅咁講連嗰條友非洲抽唔到嘅佢問題啦。差唔多冇事咯，好简单。 系即系冇啊！如果你真系再整激烈啲嘅，你咪去玩日版咯，冇办法。 你玩日版啦，你估 即系你冇计，你都要走去玩噶。 你 VPN 系常识嚟噶嘛？ 系啊。 你会 Bilibili 你估喺 Bilibili 玩睇实况嗰班友，你真系玩台玩国服咩？ 呢、 這 个其实咧就包括呢个五，仲有一个政策相关，就唔止系 game 嘅，不过 game 系会濑，都系其中一个濑嘅地方。就係佢應該係上個月左右啦，出咗個政策，一兩個月之前啦，唔係好肯定，出咗個政策就係話你所有服務中國嘅即係中國大陸地區嘅人嘅咩嘅電子服務啊， 甚至喺中國喺個 server 喺中國， 喺中國 最簡單就係、是iCloud 引申到 iCloud 就必須要在大陸度， 一間同中國仲有好有關係嘅公司， 唔係好有關係，嗰檔嘢就喺大陸，就係官方政府嘅，因為你咩貴州雲上，你查翻嗰陣就係官嚟嘅。开架嘅就系嘅人就系官嚟， 跟住就官方开间公司嚟搞， 基本上系官方嘅公司嚟。 咁咧佢都话咗明嘅，佢就话总之你嗰、那个iCloud 上 iCloud 嘅所有嘢，佢有权检阅、修改、删除，而不需要作任何。 但系暂时咧，嗱唔知啊，但系暂时讲咧，只要你除非你将嗰、那个iCloud 嗰个 account 设定系中国，唔系话都唔经嗰度嘅，即系嚟香港啊台湾。 佢暂时咁样讲， 暂时咁讲啦。亦都暫時啦，依、這個就以後就唔知啦，之後你就再算啦。 呢、這個應該目前應該係應該算係安全嘅，因為佢講嘅係中國大陸境內。 係啦， 佢未敢 high 到落去台灣同香港，因為咁樣會涉及好 Q 多嘅問題。咁所以佢暫時 冇咯。咁即你淨係識國家係香港、台灣，咁嗰度都咩啦，都可以 唔同。喂，差唔 咁會引申到上次我講嘅嘢，呢個中國不再第逼個地球之長，全球通行嘅 game 就獨中國要搞個大陸版，即係之前講嘅暗影師章啦，佢要搞網易搞個呢個網易的大陸中文版啦，其實幾隻好幾隻 game 都係佢係要專門搞呢、這個賺呢、這個獲利最多係網易，佢最多 game 就係咁呢一類外國 game 全世界通行，唯獨中國要整個中國大陸版本，而大部分都俾曬佢嘅。咁呢嚿嘢我就想講咧，呢個應該係關個公司問題事，因為騰訊咧就點講咧？騰訊呢啲咧就叫做投咗行试咗好啫，但系唔系点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应该咁讲，喺中国对中国政府嚟讲咧，就系佢唔系要你投降，佢系要我摆个人系，嗰样就 系要我嚟做嘢。 系啦，中间就系 Facebook 咁样，佢而家换咗个前咩发证委嚟做佢中国部嗰个负责人咯。 因为嗰阵就 Facebook 输入啊，对唔住啊，你之前嗰条友虽然话中国人，但美籍中国人都唔系我哋嘅人，要摆我人喺我哋嘅人去管理喺呢间公司入面，即系反正摆政委啫嘛，摆书记啫嘛。 虽然腾讯都代咗唔，腾讯都有代理唔少，呢个Bilibili 都有代理过，但系数目上我真系记得最多反而系网易，全球版唯独中国版系独立的，呢种 case 啊。好多時候就係網易做包咗香，包咗中國呢部分，咁就呢個兩件事都係差唔多時間發生啦。咁往後你都會見到啲大陸特製版呢個就原因就係源自呢條咁嘅法規走出嚟。咁當然我諗你真係除非你窮極無聊，如果唔係你都唔會攞 Bilibili 版嚟做主力嘅。我講緊 FGO 啦，即係你。即係你真係屎忽夠痕，你先會真係就好簡單。你玩南邊，你玩日版啦、啊，同我講呢啲係咪？ 梗係啦，日版起碼我仲可以買一件衫啊嘛，大佬你 Bilibili 版懂得就唔俾你買喎，依家啊懂得就唔俾買衫啊，上次個泳裝。 好啦，嗱，講下另一單 DQ 手游，我印象中嘅咩手游唔好記啫。因為孫麥芙你講一單新聞，我唔係好知道，即係星之勇者鬥惡龍。攞条 过嚟，其实我事前其实嗱，依个咧事前我冇点留意嘅，因为后屘有 friend 同我讲开咧，即系佢就同我讲喂，即系你最近苹果佢就话喂你佢对于抽蛋呢样嘢，佢开始去搞啲动作啊嘛，咁佢就话喂你要注明翻个机率，跟住咧，然后佢咁啱呢个咧《勇者斗恶龙》入边咧就犯翻上次我哋之前podcast 讲过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关波佢冇明示每一个角色 pick up 嘅机率，咁就淨係讲咗个总合 全体总合机率，然后上下棋手 係啦 招三无四啦，或者咁样讲好简单啲，即係某啲角色个机率，即係某啲限某啲角色嘅机率係特别地低，佢哋係相同稀有度，但係只有某些角色特別地低，當然那些角色是特別受歡迎或者特別強的，即是變成你望住那些東西不是你想象中，聽說不是你想象中那樣， 是即是機率不平均，即是就說即是跟著即是他這樣調你又去抽蛋，但是實際上即是他有沒有做過數據整，即是他有沒有做過數據統計我就不知道，總之就是說有一班人又被人呃了錢，現在他們搞到就說為我們要向這個律師申請訴訟，就是要告這間公司為你呃我， 首先我要說這單事的勝訴其實相當之高，我看表面證據，因為很簡單，因為日本 的類似消委會那塊消費者廳定出來的是講的景品表示法，有一個叫做優良認定的物體，優良認定就是你認為件事是對一個有利認定，即是認到你覺得有利，如果 它的陳述是會令你覺得是你對你有利的話，它一定要做到對你有利的那一方的解釋，如果不是就是犯法，就是犯法，違反景品表示法。咩叫優良認定喺呢度入邊最簡單啫？我見到有八隻，我呢譬如我當啦，呢個數目唔係咁嘅，我方便計數啫。我有七隻限定，然後你話聽7%機會抽中，咁我係咪好容易好直覺咁理解就係？然後你冇寫個別機率啊嘛，咁係咪好直覺咁理解就係每一隻都係1%嘅機會？係冇簡單先，7%，譬如啦嚇，或者10隻10% 一樣啦嚇，咁我係咪好容易理解會係1隻？咁如果你个数唔系，而有啲角色系特别地低的话咧，咁嗰个角色就违反咗景品表示法嘅优良认定，咁嘅原则啦吓，咁你就基本上系讲，基本上咧老实讲呢单嘢入硬嘅，系睇佢赔几多嘅啫，系睇佢点样中途和解，跟住赔钱，定要做咗乜嘢，总之佢系输硬嘅。 系，即系 就咁啊， 即系就睇下跟住阿关公会点搞呢度。 呢個都唔關公事嘅，我係 罰錢啫呢啲。 我又唔係，我因為我係唔係好中意，係唔係都講關公？呢單嘢就唔關公事， 純粹罰錢，純粹 係係呢個咁啊！呢啲叫做出小手腳，然後俾人捉到啦。 因為其實啲公司點都話多啊少少睇整，即係叫做睇做得好唔好睇啫。啲嘢純粹係叫，即係始終你啲嘢佢又想咬佢妹妹。 因為呢一招咧，喺當初警品表示法改咗之前咧，係合法嘅。但係呢個警品表示係幾時改嘅咧？喺大概喺呢個後禮事件之後修改過嘅，係最近嘅事嚟嘅啫。 我叫最近啦，其實都年幾兩年啦。啊，咁佢就係話你聽，佢一定要即係點話？你唔可以咁樣去遊，去誤導個消費者，令佢覺得個機率好高。即係因為你實際機率可能得零點三、零點一，可能真係仲要再低。而某啲產費，大家都知咩叫產費啦？某啲產費特別高嘅，咁呢啲情況係唔可以允許嘅。即係你可以參好多產費落去，然後每隻產費同個大獎個機率一樣，咁樣都可以接受。 撈勻啲， 咁樣都仲叫合法，因為你一望你哦，咁我知道有我抽中我抽中入邊有一半機會係產費，咁我咪只會考慮咯。但如果唔係，我見到喂產費得一隻。但係有幾一慘好吸引嘅喎，但係結果就係大部分你都係抽嗰一隻產費，咁樣就係違反競品標示法嘅。咁呢單咧就比較點話取巧嘅狀況，賴嘢啲。咁其實仲有一單嘅，就大家都好熟啊，即係 game 係咩啊？大家都知啊只 game， 但係我諗大部分冇玩過嘅。傾個輝頭 online， 我叫佢 係佢呢個就最昂居，真係點講啊？我諗同行。全世界可以指住佢嚟笑，因為點解咧？啱啱講呢啲咧，其實係取巧嚟噶嘛，真係要係修正咗之後嘅警品標示法先可以話佢違規。咁老實講啊，其實佢點講咧？呢啲算唔算犯規咧？真係好灰色地帶嘅，即係真係只係而家就話咧，我明話你聽係犯規嘅，咁先係嘅啫。但係咧，之前有啲咧就係分明係詐騙嘅，呢單就係分明詐騙啦。咩回事？好簡單嘅啫。佢入邊講抽中我唔記得五星啦定最高紀錄，總之最勁嗰扎啦嚇，個機率係3%，咁好正常啦，大部分 game 都係呢個數附近啦。 3.23% 啦， 3%好正常啦，但係問題就係俾人抽咗出嚟，佢實際掉落率得0.33%。實際咩？實際出現嘅機率得0.33%， 少咗幾多啊？ 少咗個位啊，大佬。係咯，3% 變0.33%。 哇！咁真係離譜啲喎，因為依類嘢其實有啲因為嘢其實係好會查到嘅，即係有時候試一試出嚟。 唔使查，好意思呢啲你好簡單。如果你差佢差得咁 Q 大嘅話咧，你一百抽你已經出曬，你已經出曬啦。而且你呢啲咁嘅嘢咧，好多時喺 research 啊嗰啲地方咧，大家會貼出嚟噶嘛。大家睇個報告，大家心中有數，到底實際上係唔係真係嗰個數？所以點解咧？就係我係話，其實好少廠商咁戇居，因為呢啲嘢咧。一出嚟就知嘅，你唔可以話你即係你冇辦法用呢個辯解話咩咁啱你唔好彩啫嘛。喂，咁一個唔好彩，十個唔好彩，一百個都唔好彩，成個 research 可能加埋幾千抽、幾萬抽都咁唔好彩，都係得0.33%。 即係啲消費者已經唔係再係咁容易俾你玩到 啊！ 好簡單，即係好簡單就係有嗱，你要有人收100%啦。咁1% 理論上抽抽100次有一次中啦。咁你話例如話。你抽200次，再中一次，基本上其实都仲算系一个合理情况，即系因为你有机率啊嘛。200次中一次， 机率系唔担保你一定会中噶嘛？ 唔担保你，依咪依 啲理论上系唔担保你一定会中，但系出嚟 大 个 数据越大嘅话， 个海量统计个情况下就 系越接近嗰个结果噶嘛。 非常地偏离咗你标示个机率，就代表住你出事机率非常大。 试得到嘅， 因为依家就同你讲系大数据同你讲啊，而唔系个别啊。 一告上法庭。法庭班令要你交完錢馬交剩出嚟，咁你咪賴曬嘢咯。咁到時你就白學，你就唔使講噶啦，你就輸亂硬噶啦。因為就算唔講，你就算講你出呢啲統計，淨係以佢哋集體起訴，即係如果佢又玩集體起訴，淨係以佢哋嘅統計數字，你已經賴咗嘢啦。即係因為呢個差，你如果你話3%實際上得1%，咁有少少差距咧。你都可能真係要有翻咁上下嘅統計數據，你先可以噏得出。但係而家差10倍嘅話咧，就好快就俾人走出嚟噶啦。呢啲就係戇居嚟嘅。 嗱，講一下啲抽到即係機率上會出現到同時一次嘅抽3至4個最高級嘅角色嗰啲咁嘅事件啦，係出嚟 笑死佢，笑死佢。 唔好意思，小聖杯真係慢，真係可以為所欲為。 嗱聲優門鐵武爾就喺佢自己講話，佢搭喺電車嘅時候抽十抽。抽3個五星，1個四星，全部新嘅。跟住之后话， 恐怖咯，十抽以内，唔系分开抽。 系啊，一次十抽。因为嗱，有啲人话有啲人话会唔会系特登提高机率噶？ 出奇，老实 出奇但系根据第一新经验系有可能嘅，因为我试过。一次两个五星，一个三星。 系呢个当年唔系，因为当年就已经讲过。 佢第一首先就係統計學上嘅機率係存在住個叫做咩啊，會偏埋一邊嘅，好多時都係會偏埋一邊。其實反而平均分布嘅機率咧係好低嘅，即係呢個又係有翻呢個公字佢啦。你擲你擲100次公字。 偏埋一边噶嘛？ 你 可能 正好50次，即系理论上机率啦。吓，公嘅机率其实系非常非常之低。 一系就偏，一系就55，即系 即系有时会系51、52、53、54，即系有时系40-40，即系系喺个区间系会最高机会嘅。但系 好难执证嘅， 好系同个理论机率一模一样嘅话咧，系反而系非常之少嘅。 好难，冇经人難好低，因為所以出現咗就係有時突然間嗰輪你超級歐洲嘅日抽到即係亞小姐咁樣，哇！嗰依輪旺到咧， 成日 pick up 咯，成日 pick up 四日中 咯。但有啲時可能幾個好勇，我試過幾個月完全一冇五星四星都冇。 唔係呢個係例子嚟㗎，唔關手機 game 事嘅。你有個網上聽歌嘅串流平台 S 字頭嗰個咩唔知乜嘢啊？我唔記得啦。有個串流平台，佢會隨機播歌噶嘛？但係啲人一開始係會投訴佢個播歌係唔平均。點解呢？因為佢會覺得啲歌做乜黐埋一齊，做乜我卅首唔係我有我三十首歌入邊得兩唔係一百首歌入邊得兩三首係周杰倫嘅，點解好似連續兩好似有不時周杰倫啲歌成日黐埋一齊？ 即係咁講咯，其實佢個亂數做得唔夠咩？唔夠雲巡咯， 係錯唔係不時這樣佢。出翻個點樣做嗰、那個我唔喺度詳細解釋，但係喺數學上佢係真係足夠隨機嘅。問題就係足夠地隨機，有時經常會出現有啲嘢地方咧，你就攬埋住，你就我明明得十首變咗兩個，一百首變得十首，點解佢會有時兩三首黐埋咗一齊咁？唔係好合理。 講一個更加直接例子嚟話，Apple 我 iPod 我聽咗 iPhone 跑步啦，咁我自己有一個 playlist 就成幾成十幾個鐘頭嘅歌。就聽爆，但係咧好妙地就係佢點解奇怪喎？點解水豚啲歌會黐埋一輪播水豚歌咧？ 就係乜回事？ 我明明係隨機，跟住一播一黐一段水豚之後咧，一黐佢就咦連播幾首Jam Project， 跟住播 Deadpool 喎。你發現就係明明係隨機，但係點解曲風係會？你覺得就係你特登㗎？ 有幾個可能嘅，有啲啱啱講個例子，點解用嗰個平台？因為個平台公開咗佢點樣隨機法，而嗰個數係理解完之後係足夠地，係的確係足夠地隨機嘅。問題就係、是、當一件嘢足夠地隨機的時候，有時就會就好似就的就會不時就會有啲地方係編埋咗一齊。 唔係你調翻轉講，唔係你調翻轉講，李雲巡佢都唔係隨機啦。 係啊，如果係啊，因為呢個就係問題啦。啊， 你睇雲巡就唔係隨機啦。 呢個讀數學的歸不得，你完全地雲巡，咁你就其實反而 唔係一定會有時啦。 呢個 係 人工安測的平均嚟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情況，你抽蛋，你就總會有咁嘅情況。就算當嘢， 唔係總之 係 總之就嗰句，你估到個 pattern 就唔係隨機啦。 係啦，咁 但係估唔到 pattern 就走出嚟，先至叫隨機啊嘛。 啦，咁所以就會點解會有人會特別，有人明明1% 機率，但係十抽可以有兩三張，有人就係幾百抽都唔中，就係因為隨機入邊嘅偏差，呢個累埋一邊個結果個偏差。嗱，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當然啦，有部分廠商。尤其是有名人聲優就尤其中啦，即係用佢嚟做宣傳啦。要麼就係特登俾好多俾佢，要麼就係特登唔俾佢。佢製造話題，你即係收勁咗嗰個邊個話？邊個男聲優唔記得咗？成日俾人成日 賭棋 收棋， 順長 啊！ 順長 咯。佢嘅情況唔係佢情況係當你大人彈藥去貨嘅話咧，你係唔需要理呢啲問題。 咁定係中定係中村 Oluka？ 佢貨到黐線㗎，到佢咁講啦，即係安陽鬼都話佢啦，佢貨到佢要買樓㗎啦，喺鄉下地區。 總之就係、是、有呢個係事實嚟嘅。有人行翻出嚟講話係有咁嘅事，咁我其實老實講，我相信有嘅。 有啲手頭有，因為始終你手頭有啲收入，咁就係你唔名氣唔夠嘅話，你喂谷話題嘛。 即係好簡單，點解我哋無啦啦會坐喺度講咗咁耐嘢啫？咪就係、是、因為而家阿門氣抽得好勁，咁當然係因為另外一個係攞嚟搞有啲劣他成身嘅就係、是、小勝杯，真係為所可以為所欲為。 另一個人目的就繼續地努力就抽去加爾納，但係。成日抽唔到嘅，但 系歪成日出現嘅。 唔係佢自己出咗一個 Twitter， 意味不明 Twitter 就話：我抽到雞入嚟啦，跟住選項 A 講大話 ，B 講大話，即係仍繼續拼佢雞蛋。跟住佢係貨到話咩？佢經由逼經典名就係、是。食飯同埋貨金都係食完都冇噶啦，咁不如貨金好過啦。呢個係佢講法啊嘛。嗱，仲有 但系佢货金嘅数目，如果攞嚟食嘅话，佢应该食到不似人形。 吉野家嗰啲， 即系唔好话食吉野家，你食高级嘢都食到不似人形啦。 喂，定系可以买到几件嗰啲连身裙？ 即系你嗰啲嗰啲女性有全部货金货， 嗰啲三万亿连 选择货金嗰啲全部都货到不见天日嘅。 唔系，好简单嘅啫，万嗱一 pair 9800 yen， 我当你嗰当你咁样算啊， 三 pair 买到条裙噶咯， 系咪一万 yen 一餐高级嘢？我谂差唔多啦吓。 唔系，三 pair 系买到佢嗰条裙噶。 佢哋唔止食咗一餐啊， 货好多， 以佢哋货量。 系再加上啲中村游一举货法，唔好讲到嘢，唔好话赌奇呢个咁偏激嘅例子啦。其实嗱，紫安望人嗰啲货好紧，货得好紧，只不过佢唔喺，即系佢哋唔喺望贴啫嘛，佢啲货好紧要嘅货到。学江冲，尤其是 F V O 有班啲营业处，例如话学江冲啊、川城灵子嗰啲咧，货好多噶班友。 即系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你，所以我觉得你话系咪真系攞去做宣传？我觉得冇所谓，即系 有 机会系，但我 有 机会唔定咯， 亦都有可，我真系有少少可能嘅，但系唔一定。 唔一定， 唔 sure 啊！ 即系以 F G O 嚟讲，我而家使唔使唔使啦？ 你话 C Y game 我就可以话你听，我有八成信心。 根本就有，根本就爆咗出嚟。 但 F G O 就应该唔需要。 F G O 我谂都有三四成信心，佢真系有机会有咩做，唔出奇攞嚟做 公关用啫嘛，公关用 account 啫嘛。 唔系公关用 account 啊，当时系未必知情噶。 唔需要， 我玩鸠你，我即系你个 account， 我点会唔知系嗰个 account 嚟？ 系啊，专登针住 account 嚟做嘅啫嘛。 我实知啊，你个 account 稍微调整下个声优， 稍微调整下，等你一时就中到趴街，一时咧就惨到扑街。咁你咪有话题讲咯。 系咯， 系咯，唔需要，我唔需要同你讲， 唔需要同你合作噶，唔需要同你讲咁多嘢。 咁你唔会出现嗰日知人知佢净系 program 盲同我老细知道，咁我任之连任之连太半班友都唔知道嘅。咁嗰日你越少人知， 要隐瞒你哋，即系要隐瞒当事人去搞。所以过嚟讲翻，对当时你真系烧个声音系冇用嘅，佢本人理论上都系受害者嚟嘅。 甚至佢可能佢 即系唔好话声优啦，有你都三五不时见嗰啲冇玩 game 嘅，得闲无事打开只 game 笃落去笃两嘢，又中咗咯。 系啊，好容易噶。 咁我咁系阿三连成老师系咪一个受害者？佢继续差 唔多，即系唔讲呢个 F G O， 讲 M G O 小圆嗰度。我之前玩得好劲嗰阵时，我抽行死抽嚟抽去抽唔中，抽咗百几二百抽。 但系其他五星抽好多喎。 系啊，喂 ，O K， 呢个另一回事。跟住我唔玩啦，跟住我唔玩啦。跟住有段时间冇玩到，成日巡水登入。跟住1月1号，大家全世界喺度系咁抽。你知唔知话系讲系大家系仲有边只手机 game 未抽，边只未抽，边只抽。咁跟住有 friend 抽咗小圆，新嘅只新嘅只元神。我入去又我又入 game 篤兩下先，一個十年跳咗出嚟，即係佢做咗啲 咩運氣嘅嘢話嚟就嚟， 唔係可能係佢，可能佢做調整就係太耐冇玩佢， 唔玩嘅，即係因為咁樣嘅情況就係變成咧，第一佢就可以保持翻佢個比佢個機高佢個相對高機率， 叫咩 嘅五星，因為佢哋拉上補下噶嘛。咁咪變成嗰啲重貨嗰啲，咪變成可以低過個表示機率咯。因為我呢啲唔玩嘅，偶爾登入下，純粹抽下嘅，都個機率高咗嘅話，咁理論上佢哋就可以低咗。 匯兩轉嚟咯， 然後行翻出嚟，喂，我個機率同我表示一樣嘅喎。不过冇话你重货嘅，冇话你重货多啲嗰度。 所以有阵时非洲人有啲低货反而翻完抽到用抽到五星元咁咯。 即系呢个，所以佢话当然亦都可能咁纯粹好运啦吓。咁但系呢个情况系真系业界系普遍存在。 应该有调整嘅，不过你唔讲俾你知嘅啫。 所以唔出奇。所以点解我有啲 game 系唔系好锯嗰阵时就系即系纯登入咯，纯登入登入得闲无事入去抽一抽，又有神抽咯。 讲埋一啲一个就系讲下其他啦 ，Fantasta 一个小消息啦，小就系、是、 其实都冇乜特别咯。其实咁大家会记得呢一套嘢， 都预咗佢一定换声优啊。 因为咁 嘅，我咧首先就要 大家记得呢套嘢。 我首先要报告下，到而家呢一刻依然系封紧外国牙间嘅，封紧外国牙间。呢一刻我都入唔到 VPN 啦，呢一刻我都系玩唔到嘅。 啊，咪 VPN 咪得咯。 系啊，系 你应该改变嘅讲法就系，我玩完手抽之后就冇办法再玩呢只游戏。 VPN 啦， 开 VPN 都冇。 香港仲下载 VPN 嘅 iPhone。 我知好系咁，我要过系好简单嘅事，但系但系佢系锁我就费事啦，我就唔得闲。 即系话就南即系以前南港咁样，我佢因为 全世界得你一只手机嘅， 唔系咁样讲啦，唔系即系个人心态嘅啫，即系你要有心做，其实系唔难嘅。不过真系唔想做就冇话勉强。 讲翻只 game 先啦， 就是他 Kill Me Baby， 他是第一个活动就是 Kill Me Baby， 不过就那阵时就是只是出了一个两个主角啦，咁后尾而家 就忍者应该会鬼音噶嘛， 跟住就出翻个忍者啊， 忍者咯，阿基里咯， 出翻佢个忍者个角色出嚟，不过就换咗声优， 因为高部爱其实你可能之前藏咗可吉藏毒嘅事件，喺日本嚟讲，你藏毒嘅话，其实又是你唔系好红嘅情况，你死硬嘅，永不翻身嗰只。 即系死啦， 唔系一系你红，唔系当你红，除非你红到天王巨星个级数啦。咁 阿酒井嗰类啊， 其实好简单，即系角色唔会随声优而死咁解啫嘛。 咁其实换咗条田男，咁条田男就之前 唔系你讲呢样嘢，我谂另一个声优喎。其实你话唔想出声优而死， 即系阿雪布已经系啦， 都系嘅。 即系角色系好少会 唔系嚟紧有一个将会系 啊，即系之前仲有花旗，我唔记得边个其中一个声优，仲有人退咗休。 藤森 啊，佢啲角色都应该一样都系嗱呢啲咁嘅成分就有少少机会随角色而死啦，唔系随个角色随声优而死啦，即系唔系死咗啦，总之就系 有呢个声有啲角色咧系声优离开咗之后，等咗好耐时间先换，即系例如话不理不理左卫门啊，即系小新嗰个咧。原來人拖了幾耐啊？拖到成十幾，咁十年八年啦，拖到係咩？結果佢後屘揾成功浩志配嗰時候係做大新聞嘅，因為大家以為佢個先唔會再出噶啦。 呢個有少少嗱，因為情況就係一個角色本身同個聲音嘅連結比較大啊。當初係諗住真係隨住個角色而死咗噶啦，本來係諗緊當初啊啱嗰陣時係講緊係諗住咁樣做，但後屘都係發現，喂唔係唔啱唔對路喎，唔啱數喎。都系叫翻个角色出嚟啦，即系呢个佢呢、這个点解隔咗咁耐咧？就唔系特登嘅，就系呢个只系个政策转换。 嗱，讲翻条田男啦，就系、是、之前配《非常魔女》里面女主角嗰部木板真琴，就新人声优嚟噶啦，咁就叫做换咗，即系就顺利交接啦。起码 QV Baby 唔会从此成为黑历史。 咁应该唔会嘅，正常嚟讲有心做嘅。 即系角色随声优而水咧，就通常啊只会系要么就系个角色本身真系他妈的不重要。咁嗱呢度入边咧，对喺 QV Baby 嚟讲，你又唔可以真系冇咗呢个角色喎，佢又未行到咁嘅地步。即系如果你再行角少少，可能真系个角色从此唔出现咪得咯。即系好多时好成日都出现咁嘅情况啦。因为要么就系个角色同个声优连结已经太强啦，你唔可能再搵人代替，咁可能都会杀埋个角色嘅。即系咁啊，呢两种情况先会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咁就换人嘅机率系比较大嘅。 嗱，最后上面提下有手游就基本上代动画嘅料啦，即系头先漏咗嘅，就系 Love Live 上演唱会 特登车落嚟， 特登漏 咁咪偷渡过嚟嘅， 咪系咯， 偷渡过嚟嘅，因为。 断货车 系咯， 唔知咩分类啊？因为呢个嘢就系做新闻，又好似新闻，又好似唔 系好冇啊，唔系 算系新闻啦，因为 就系 live 新闻咯 ，live 系嘅新闻咯。 因为其实我记得就应该系第一，即系好少，甚至可能第一次系 水警团出动， 系 水团出动， 水警系水警，水团警察 系啱。 首先就系呢个一个。几多号啊？咁样 一月二十号水豚去 上个礼拜啦， 啱啱上个礼拜，好似 Aquas 就去上海出席个fan meeting， 系啊，之前我搞过一次啦，今次上海咯， 系啦，今次落上海，咁就然后就喺唱，应该系唱到 Happy Party 清， 系 Happy Party 清嘅时候咧，咁 即系话佢呢首歌就嗰阵时你如果你睇过个点讲啊现场嘅话，你就知道。其实佢系其中一个地方咧，就会打就个信号就系，跟住咧就啲人咧就会起个光路出嚟，有啲似人浪，有啲似人浪嗰种 人浪嗰类链式嘅动作， 潮水式咁样，大家举起你嘅荧光棒，咁样好似成即系条路咁样。 系咯，即系大家如果睇 IMAX 嗰啲都睇得多啊！你呢个 啊，即系某啲地方会大家有个动指定嘅动作，咁啊历来咧就大家都系咁样，都系咁样做嘅。咁今次喺上海呢度咧，就係喺相當接近舞台位置嗰個應該係 VIP 區一張飛1280蚊， 係 人民幣。 係講緊就嗰班人 特登無視咗你個波浪。 佢事前係特登攬亂咗幾排，然後係講埋我哋一定會搞事。 咁然後到呢首歌的時候，應該要起浪嗰陣時咧，佢哋就。 嗰陣時，因為個燈係唔係個就個動作咧係綠色，用綠色嘅熒光棒去做嘅。 果籃嚟噶嘛？果籃個主做聲帶嘅歌嚟噶嘛？ 咁佢哋咧就揾個綠色嘅對比色，揾個橙色出嚟，就喺嗰一段路就唔起浪，直接用大光。佢哋仲要係折大閃，大閃光嚟噶。嗰支好难贵一支，好似400几嘢。 唔系，总之要打乱成场绿色绿光嗰、那个。 即系总之就你个头起唔到咯，你咯。 个头起唔到，变成个动作全完全俾佢哋打乱晒。嗰支嘢我冇记错，一支嘢就400几嘢，可能有啲 咩 yen 啊嘛，人民币啊嘛。 四百几人民币。 人民币。 唔系嗰支佢接过一支闪嗰支嘢啊，一支嘢400几嘢。要两支拍埋一齐用，然后每一支只系得三秒到两分钟嘅洗手时间，真系纯粹为咗嗰一下而折嘅。你冇啊？嘅意大 利贵啲四廿几分钟嘅四百几， 冇几分钟啊！唔好意思，平均得一分钟时间噶咋，真嘢。 唔系你，因为你首歌都唔系好长嘅啫。 系啊，如果你全场折大闪嘅话，嗰只好难贵嘅，其实系。 系啊。 不過佢就淨係嗰一下啫，跟住就你所以你會見到咧，嗰幾下橙色咧係比其他嘅綠色係更加搶眼，唔止係搶眼啊，係真係物理上嘅光度有差距嘅。 因為睇翻，因為網上係有流傳到有人偷拍啊嘛，有人偷拍嘅，你見到嗰扎光咧，直情係好明顯嘅係殘到， 係 殘到前台，最主要係殘到前台。 台上唔知係見到咁簡單。 係啊， 直情係可以同台上啲光。台上啲嗰啲咩射灯啊？ 射灯系啊， 成系有得比嘅嗰、那个光度系。 喺成班蓝光之间，突然间有啲好似火橙色火光咁样，又着火咁样。 系啊，我唔知佢仲有冇打风火轮，即系呢个都系唔啱嘅。咁咧佢唔知仲有冇打，总之就系完全系阻住咗个，一听闻就 打扰咗个 台上系好似睇到你个 call 打错咧，系乱咗嘅，其实佢好似乱咗一阵。 就是、直接影響埋台上面嘅動作，因為佢預你係會有嗰啲潮水色咁樣做，最多都係潮得唔靚啊，或者潮得唔齊咁解嘅啫嘛。 我唔係預咗嘅呢啲就 嚇，同埋咧， 總之你跟住做佢。 係唔止呢度係1200飛，即係嗰度係最貴啦嚇。嗰度係最大團，其實其他地方都有嘅。其實有零零星星都有啲有啲人喺度， 係總之即係刻意破壞個咩啦？ 其實好得意嘅，因為咧佢哋所坐嘅位咧，係最有很貴嘅地方，定價都1200。 即係話又係佢忽日本商人賣最貴可以搞串嘅場。 你要搞，你唔想要搞明一樣嘢，佢哋張飛肯定平均成本唔止1200，係應該唔止1300，係唔止嘅。 完全係話俾你知啊，老子有的是錢，我就係我要去再 有錢就係 任性， 明搞串個場咯。 係咯。 而家加下擺明就要， 而家仲有話佢有啲人投，有啲中國啲人即係去個國外嘅fan meeting 咧，仲投訴話喺佢花炮塞啲 黃色 廣告啊，K 卡嘢啊咁樣，又豪遠巴閉，即係總之就係一路就係 騷擾喺度騷擾緊嗰個 fan meeting 咯。 係啊， 我其實我就唔係好清楚嗰啲人係咩心態嚟嘅，不過我咁實際上佢哋就肯定喺度搞搞震咯。 系， 即系为点解特觉得自己咁样搞搞搞， 总之我有钱，我有钱就行，我有钱就拎晒。 其实我最初就咩叫家父咧？我勾你头，家父乜？ 家系二 A 嘅日文，即系日文汉字写翻咪耶 Tiger 啊嘛，即系佢个嗌口嗰时系嗌耶 Tiger 噶嘛，即系有几个嘅，其中一个咪耶 Tiger 嘅，咁耶你转翻做汉字咪二 A 咯，二 A 咪变咗家咯。他夹咪苦咯，直接变咗，咁咪变即系日本汉字，即系咁 传流传已久噶啦。主要系指一啲唔理台上边 系啊， 台上边有台上边跳，你台下边有台下边。 总之我自编打 call， 我中意点打点打，我唔理上面做乜嘢， 即系当自己系台下 表演者咯， 嘅表演咁样 系啊， 即系有点而奇怪嘅心理啦。 总之系即系点样讲啊，即系。自己中意自己玩咁样唔理。 咁家父咧就向来都不受演唱会欢迎。 系啊， 因为通常都第一就佢哋动作大， 系啊， 特色之一就系动作大。 系啊，咪好容易打亲打隔篱。 好易打到隔篱。 因为其实企嘅位唔系太多，啱啱隔篱隔篱康隔篱冇几远就已经影个人。 你谂下，你正常演唱会，你同左右边，基本上你膊头拍膊头。 你就算企都好多。 你正常打 call 都要小心啲，唔好打到隔篱。 系啊， 更何况佢哋嗰种咁 揈噶嘛，又要大幅度揈， 仲有揈有跳跳。打 call 有个相对安全嘅地方，就系讲紧你向左揈，隔篱都系向左揈。 系啊。 大家同一個動作咧，就冇咁容易打到人。 避咗。 但你家父嘅話咧，因為你嘅動作同隔離嘅動作未必一樣噶嘛， 係 應該通常都唔一樣噶嘛。 係啊，隔劍咯， 咁隔劍咯。啊，呢、這個我就親好少親身見到啊，香港人係好冇，我就好少見到做咁嘅情況，最多係打過打得唔準嘅啫。 啊，咪有啲咪打得特別落力咯，咪喺度跳，耶耶咁樣咯。 哦 ，PVPH 啊。 嗰啲就通常 系啊，嗰啲咪即系特别有精力嗰啲咪跳超全场。 嗰啲我唔知佢系特登啊定系咩啦，佢哋通常系买走廊位飞 啊， 跳个下。 唔系康有自觉啦吓，嗰啲就 嗰啲相唔系点讲咧？你相同的动作比较大嘅时候咧，都仲好少少。 但系可以偷少少位可以用啊嘛，其实 系啊，就比较冇咁有打伤到人咁。总之就系、是，但系佢啲日本人形容呢个动，佢哋呢个动呢、這个呢呢件事都叫佢哋做家父，但系其实应该就唔系。应该纯粹就真系喺度搞震， 系。 但系佢哋点讲啊？演唱会入边刻意搞坏个节奏呢个动作咧，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有咩名词。 我都唔知家父程度咯。你家父起码你自己系即系真系。 我觉得佢哋纯粹系谂唔到呢个点样形容呢嚿嘢，所以叫翻佢做家父。 家父你咪当文化唔同咯。咁、 啊、 但系问题就系你依家系 名踩场、 啊。你唔系真系去睇演唱会喎？咁我想其实 即系你唔系享， 起码家父你仲系自己享受紧啊嘛。 先讲啊，当事人。弹翻出嚟话佢系对水豚有爱噶，佢咁讲噶，嗱佢咁讲我咁当噶咋，我又真系引述翻当事人噶，佢话佢哋 好难理解咯， 佢话我哋系有爱噶，不过我又表现形式同你哋唔同啫嘛， 我哋有爱，我哋有钱可以做我哋想做嘅嘢，我做咩要跟你嗰套？ 哇，我就 知道，即系有钱咩？ 有钱就任性咯。 即系讲就 系，即系好似某个大富翁咁样拍套片，可以同十一个演员打。 系，唔好讲啦，佢有病嘅。 咁大家都系咁样啫嘛。个 中咪啲人唔系话，因为中国人咯，我就系老子有啲事钱，点解我要跟你嗰套啫？我中意点做点做，你使你嚟啊！嗰种即系完全即系 目空一切咯，即系 目空一切咯，即系讲就系，我有1200蚊，我用1000几蚊人民币，又唔系买最好嘅。 我就系大爷， 我就系大爷，我使你点啊？我点解要跟你日本人排啫？我有我依排，我中意点打 call 点打 call。 系咯， 唔系啊，所以其实俾人印象好坏啊，因为嗱，你上因为对比有之前韩国都有做噶嘛。 哇！韓國嗰邊係做得好好多啊！韓國係 全世界都冇做得咁大喎。 係啊， 或者攞最近最極，你 攞最近嘅亞洲，大家都係嗰大嘅地方。 你都可能有句，你衰極咪唔夠齊，唔夠光，即係 話呢啲唔緊要嘅，啲 聲望唔夠。 係啊， 即係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嘅話， 可能大家未慣咁樣，即係有啲即係宣傳教係咯，即係嗰啲叫咩宣。全教嗰啲即系财政唔够， 因为好简单就佢哋每个人平均最少花1500-1600蚊。 啊， 即系 唔止啦，照后可能啲灯啊、剩嗰啲都要钱噶嘛。 啲灯啊，或者可能佢啲飞咧唔系正价买噶嘛。 我当你系正价买，我已经系当你张香港飞系正价啦。 起码2000啦，嗰度 咁咪来回成本，你做咗 kick 卡嘢，系你系落紧花紧1000几-2000蚊去价阵。 系啊。 即系然后佢哋话佢哋系咁样系有爱。 唔系咁，我知道唯一一个叫 我只能讲，爱同恨果然系一体两面。 即系好明显，即系我觉得你，即系我唔理你家父定系呃界定系点，即系我觉得你最基本你尊重翻人先 咯。呃界多嘅， 即系你尊，即系你 家父其实唔系嗰样嘢添。 应该全世界，其实全世界都有，亦都唔系边系中国。 系咯，即系最 大问题就系、是， 但系一大批，你 即系最主要 咁啊，系即系佢点讲咧？ 即系你一个 唔紧要啊，但系你最基本你尊重翻表演者，同埋尊重翻人你呢个团体咯。即系你唔好。你中意点啊？ 一般人一般理解打 call 都系点讲咧？对台上面要最低限度都系冇影响 互动啫嘛， 系 咯。 好啲嘅就系互动，嗰种鼓励式。 系啊。 咁你冇互动冇鼓励 ，OK， 坐大坐晒喺度，成 都唔系最差嘅 一、 這个， 都已经系讲紧你有其实有时啲上面台上面表演者都会伤心嘅。 梗系啦， 呢个当然啦。 睇下边啲情况，不过呢个就 梗系啦， 就深入就呢个问题啦，呢、這个就。 唔系，都唔系最差情况。 你最少冇你最少冇 搞破坏啦， 系咯。因为好简单，唔系个个去到都识打 call， 你做嘅嘢可能会影响到啲唔识嘅人， 又或者你有心无力咁样。 即系 话 就 系啦， 你打得唔好啊，打得唔好咁，我从来都唔怪啲打得唔好 call 嘅人，因为我都经常系呢啲咁嘅人。 即系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刻意去制造到，即系搞咁大阵仗，搞串个场，你会影响到其他人。 系啊， 所以 我唔明咯， 即系啲人识嘅会可能跟咗你继续做呢样嘢啊。 咁唔一定，應該唔會跟嘅，因為 唔係呢個時候都會睇翻。 你見到全場都係綠嘅，不過只係問題就係講緊你用傾臂，人哋用大閃，人哋拆大閃喎、哦。即係大閃光有幾光咧？你上 YouTube 可以有大量嘅片俾你睇下，得一支大閃光同傾臂相比，因為大部分人 唔係咁，所以好明顯、啊、 好明 顯打破有心有心有心搞事咯。 我冇講。 如果你唔錯，你錯嘅話，你咪傾臂就傾臂，我覺得影響唔大。 唔係最重要，重點係亮度。 係啦。 我啲唔好講顏色嘅問題咧，話嗰顏色其實佢用特登用橙色係有另一個意思，不過我唔想提呢個問題啦。呢個係牽涉咗更加複雜嘅問題。 唔係，因為同埋佢講句，即係 call 打 call 呢樣嘢，即係對一個即係愛你話所謂愛嘅嘢，其實都好即係頭先咁，好似頭先你哋咁講話，即係好多唔同方式。即係有啲人覺得即係一定要正正經經打，即係要跟官方。唔可以有自己嘢，但有啲人覺得唔係嘅嘛，啲人可以自己。 佢已經唔係話自創嗰度有啦，亦純粹我就係所謂 兩樣嘢。第一學，你當然佢係專登搞喎，因為點解好簡單？ 當然啦，知道情況就 正常地打 call， 你做呢個動作已經係有個問題。仲要係講緊呢個動作，其實係可以講算係全晚高潮之一嘅位嚟嘅。 係啊。 即係因為通常呢類咧， 唔係尤其是因為呢只係重點歌嚟嘅，喺依年嘅 live tour 裏邊，即係包括上年 啱啱。即係等於 Muse 嗰陣時，Soul 什乜嗰陣，甚至。 Soul Halation。 係啦，嗰度鑽石嗰下，亦都係 藍鑽橙。 嗰個其實係一個叫做咩啊？高潮位嚟嘅。 係啊。 其实嗰个高潮位特登喺个最高潮位度， 最冷面热。 当然啦，都系嗰句跳轨，梗系拣繁忙时间嘅。我明 明 白嘅， 呢个就 即系死都 女全家。依家变咗，依家变 happy party happy party halation 咯。佢哋色啊嘛，橙色。 即系我咧，呢样嘢就系我，所以我 咁咪转咗台咯，成件事乜嘢？ 好明显啦。 喂，第二不过咧，关于水豚同埋肥皂嘅。问题我唔好讲，因为好复杂嘅呢个， 都系宗教战争嚟嘅，都个问题。 呢宗教战争我哋唔好讲啊， 鬼圈争论。 呢宗教战争我哋唔好 讲。其实， 因为依家因为讲呢， 我都系嗰句咯，警察定系警察呢个字都烦咯。 哦，水警 系啊，乜警都好啦，系。 咁又呢个就唔好。 总之我睇你唔顺眼，就系警察讲嗰啲咁样。 唔好先话喺宗教战争啊，呢个场我哋唔呢宗教战争问题我哋唔讲噶。 系啊， 好，大致上差唔多啦，都超咗咁耐啦。好，咁呢一 part 本来谂住讲啊，就系咁讲啲手游嘅，结果涉埋呢啲比较复杂嘅宗教。 因为你漏咗啫嘛， 漏咗啦。OK， 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